第110回，史太君寿终归地府，王凤姐力屈失人心。却说贾母坐起说道：“ 我到你们家已经60多年了，从年轻的时候到老来，福也享尽了。自你们老爷起，儿子孙子也都算是好的了。就是宝玉呢，我疼了他一场。” 说到那里，拿眼满地下瞅着，王夫人便推宝玉走到床前。贾母从被窝里伸出手来，拉着宝玉道：“ 我的儿，你要争气才好。” 宝玉嘴里答应，心里一酸，那眼泪便要流下来，又不敢哭，只得站着，听贾母说道：“ 我想再见一个重孙子，我就安心了。我的兰儿在哪里呢？” 李纨也推贾兰上去。贾母放了宝玉，拉着贾兰道：“ 你母亲是要孝顺的，将来你成了人，也叫你母亲风光风光。凤丫头呢？” 凤姐本来站在贾母旁边，赶忙走到跟前说：“ 在这里呢。” 贾母道：“ 我的儿啊，你是太聪明了，将来修修福吧。我也没有修什么，不过心实吃亏，那些吃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干，就是旧年叫人写了些金刚经送送人，不知送完了没有。” 凤姐道：“没有呢。”贾母道：“ 早该施舍完了才好，我们大老爷和真儿是在外头乐了，最可恶的是史丫头没良心，怎么总不来瞧我。” 鸳鸯等明知其故，都不言语。贾母又瞧了一瞧宝钗，叹了口气，只见脸上发红。贾政知是回光返照，急忙敬上参汤。贾母的牙关已经紧了，合了一回眼，又睁着满屋里瞧了一瞧。王夫人、宝钗上去轻轻扶着，邢夫人、凤姐等便忙穿衣，地下婆子们已将床安设停当，铺了被褥。只见贾母喉间略一响动，脸变笑容，竟是去了，享年83岁。众婆子急忙停床，于是贾政等在外一边跪着，邢夫人等在内一边跪着，一起举起哀来。外面家人各样预备齐全，只听里头信儿一传出来，从荣府大门起至内宅门扇扇大开，一色净白纸糊了，笑棚高起，大门前的牌楼立时竖起，上下人等登时成福。贾政报了丁忧，礼部奏闻，主上深人厚泽，念及世代功勋，又及元妃祖母，赏银1000两，欲礼部主祭。家人们各处报丧，众亲友虽知贾家事败，今见甚恩隆重，都来探丧，择了吉时成殓，停灵正起。贾赦不在家，贾政为长，宝玉、贾环、贾兰是亲孙，年纪又小，都应守灵。贾琏虽也是亲孙， 带着贾蓉尚可分派家人办事，虽请了些男女外情来照应，内里邢王二夫人、李纨、凤姐、宝钗等是因灵旁哭泣的，尤氏虽可照应，他贾珍外出依往荣府，一向总不上前，且又荣府的事不甚安烈，贾蓉的媳妇更不必说了。惜春年小，虽在这里长的，他于家事全不知道，所以内里竟无一人支持，只有凤姐可以照管里头的事，况又贾琏在外做主，里外他二人倒也相宜。凤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干，原打量老太太死了，她大有一番作用。邢王二夫人等本知她曾办过秦氏的事，必是妥当，于是仍叫凤姐总理里头的事。凤姐本不应辞，自然应了，心想：这里的事本是我管的，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，太太和甄大嫂子的人本来难使唤些，如今他们都去了，银像虽没有了对牌，这种银子是现成的，外头的事又是他办着，虽说我现今身子不好，想来也不是落褒贬，必是比宁府里还得办些。心下已定，且待明日接了三，后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传出话去，将花名册取上来，凤姐一一的瞧了，统共只有男仆21人，女仆只有19人，余者俱是些丫头，连各房算上也不过30多人，难以便拍差事。心里想到，这回老太太的事倒没有东府里的人多，又将庄上的弄出几个，也不敷差遣。正在思算，只见一个小丫头过来说：鸳鸯姐姐请奶奶。凤姐只得过去，只见鸳鸯哭得泪人一般，一把拉着凤姐说道：二奶奶请坐，我给二奶奶磕个头，虽说福中不行礼，这个头是要磕的。鸳鸯说着跪下，慌的凤姐赶忙拉住说道：这是什么礼，有话好好的说。鸳鸯跪着，凤姐便拉起来，鸳鸯说道：老太太的事，一应内外都是二爷和二奶奶办，这种银子是老太太留下的，老太太这一辈子也没有糟蹋过什么银钱，如今临了这件大事，必得求二奶奶体体面面的办一办才好。我方才听见老爷说什么诗云子曰，我不懂，又说什么桑与其义宁妻，我听了不明白，我问宝二奶奶，说是老爷的意思，老太太的丧事只要悲切才是真孝，不必迷费图好看的念头，我想老太太这样一个人怎么不该体面些。我虽是奴才丫头，敢说什么，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这一场，临死了还不叫她风光风光，我想二奶奶是能办大事的，故此我请二奶奶来求做个主。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，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，若是瞧不见老太太的事怎么办，将来怎么见老太太呢。凤姐听了这话来得古怪，便说：你放心，要体面是不难的，况且老爷虽说要省，那事派也错不得，便拿这项银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该当的。鸳鸯道：老太太的遗言说，所有剩下的东西是给我们的，二奶奶倘或用着不够，只管拿这个去折并补上，就是老爷说什么我也不好违老太太的遗言。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时候，不是老爷在这里听见的吗？ 凤姐道：你素来最明白的，怎么这会子那样的着急起来了？ 鸳鸯道：“ 不是我着急，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，老爷是怕招摇的。若是二奶奶心里也是老爷的想头，说抄过家的人家丧事还是这么好，将来又要抄起来，也就不顾及老太太来怎么处。在我呢是个丫头，好歹碍不着，到底是这里的声明。” 凤姐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只管放心，有我呢。”鸳鸯千恩万谢的托了凤姐。那凤姐出来想道：“鸳鸯这东西好古怪，不知打了什么主意。论理老太太身上本该体面些。哎，不要管他，且按着咱们家先前的样子办去。”于是叫了旺儿家的来把话传出去，请二爷进来。不多时，贾琏进来说道：“怎么找我？你在里头照应这些就是了。横竖做主是咱们二老爷，他说怎么着咱们就怎么着。”凤姐道：“你也说起这个话来了，可不是鸳鸯说的话应验了吗？”贾琏道：“什么鸳鸯的话？”凤姐便将鸳鸯请进去的话述了一遍。贾琏道：“他们的话算什么？才刚二老爷叫我去，说老太太的事固要认真办理，但是知道的呢，说是老太太自己结果自己，不知道的只说咱们都隐匿起来了，如今很宽裕，老太太的这种银子用不了谁还要吗？仍旧该用在老太太身上。老太太是在南边的坟地虽有，阴宅却没有，老太太的旧是要归到南边去的，留着银子在祖坟上盖起房屋来，在余下的置买几顷祭田，咱们回去也好，就是不回去也叫这些贫穷族中住着，也好按时按节早晚上香，时常祭扫祭扫。你想这些话可不是正经主意，据你这个话难道都花了吧？”凤姐道：“银子发出来了没有？”贾琏道：“谁见过银子？我听见咱们太太听见了二老爷的话，极力的撺掇二太太和二老爷，说这是好主意，叫我怎么着？现在外头棚杠上要支几百银子，这回子还没有发出来，我要去，他们都说有，先叫外头办了，回来再算。你想，这些奴才们有钱的早溜了，按着册子叫去，有的说告病，有的说下庄子去了，走不动的有几个，只有赚钱的能耐，还有赔钱的本事吗？”凤姐听了呆了半天，说道：“这还办什么？”正说着，只见来了一个丫头说：“大太太的话问二奶奶，今儿第三天了，里头还很乱，供了饭还叫亲戚们等着吗？叫了半天，来了菜短了饭，这是什么办事的道理？”凤姐急忙进去，吆喝人来伺候，胡弄着将早饭打发了。偏偏那日人来得多，里头的人都死眉瞪眼的，凤姐只得在那里照料了一会子，又惦记着派人赶着出来，叫了旺儿家的传齐了家人女人们，一一分派了。众人都答应着不动。凤姐道：“什么时候还不供饭？”众人道：“传饭是容易的，只要将头里的东西发出来，我们才好照管去。”凤姐道：“糊涂东西，派定了你们少不得有的。”众人只得勉强应着。凤姐即往上房去发应用之物，要去请示邢王二夫人，见人多难说，看那时候已经日渐平息了，只得找了鸳鸯，说要老太太存的这一份家伙。鸳鸯道：“你还问我呢，那一年二爷当了熟了来了吗？”凤姐道：“不用银的金的，只要这一份平常使的。”鸳鸯道：“大太太甄大奶奶屋里使的是哪里来的？”凤姐一想不差，转身就走，只得到王夫人那边找了玉串彩云，才拿了一份出来，急忙叫彩明登帐发于众人收管。鸳鸯见凤姐这样慌张，又不好叫她回来，心想他头里做事何等爽利周到， 如今怎么撤手的这个样？我看这两三天连一点头脑都没有，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吗？ 哪知邢夫人一听贾政的话，正合着将来家计艰难的心，巴不得留一点子做个收局。况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长房做主，贾赦虽不在家，贾政又是拘泥的人，有件事便说请大太太的主意。邢夫人素知凤姐手脚大，贾琏的闹鬼，所以死拿住不放松。鸳鸯直到已将这项银两交了出去了，故见凤姐撤手如此，便疑为不肯用心，便在贾母灵前唠唠叨叨哭个不了。邢夫人等听了话中有话，不想到自己不令凤姐便宜行事，反说凤丫头果然有些不用心。王夫人到了晚上，叫了凤姐过来说，咱们家虽说不济，外头的体面是要的，这两三日人来人往，我瞧着那些人都照应不到，想是你没有吩咐，还得你替我们操点心儿才好。凤姐听了呆了一会，要将银两不凑手的话说出，但是银钱是外头管的，王夫人说的是照应不到，凤姐也不敢辩，只好不言语。邢夫人在旁说道，论理该是我们做媳妇的操心，本不是孙子媳妇的事，但是我们动不得身，所以托你的，你是打不得撒手的。凤姐紫涨了脸，正要回说，只听外头鼓乐一奏，是烧黄昏纸的时候了，大家举起哀来，又不得说。凤姐原想回来再说，王夫人催她出去料理，说道，这里有我们的，你快快的去料理明儿的事吧。凤姐不敢再言，只得含悲忍气的出来，又叫人传齐了众人，又吩咐了一回说，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，我上头挨了好些说，为的是你们不齐节，叫人笑话，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吧。那些人回道，奶奶办事不是今儿一个糟了，我们敢为傲吗？只是这回的事上头过于累赘，只说打发这顿饭吧，有的在这里吃，有的要在家里吃，请了那位太太，又是那位奶奶不来，诸如此类哪得齐全，还求奶奶劝劝那些姑娘们不要挑斥就好了。凤姐道，头一层是老太太的丫头们是难缠的，太太们的也难说话，叫我说谁气呢？众人道，从前奶奶在东府里还是属事，要打要骂，怎么这样锋利，谁敢不依，如今这些姑娘们都压不住了。凤姐叹道，东府里的事虽说是托办的，太太虽在那里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如今是自己的事情，又是宫中的，人人说的话，再者外头的银钱也叫不灵，急如彭丽要一件东西，传了出来总不见拿进来，这叫我什么法儿呢？众人道，二爷在外头倒怕不应付吗？凤姐道，还提那个，他也是那里为难，第一件银钱不在他手里，要一件得回一件，哪里凑手？众人道，老太太这项银子不在二爷手里吗？凤姐道，你们回来问管事的便知道了。众人道，怨不得我们听见外头男人抱怨说，这么件大事怎么一点摸不着，竟当苦差，叫人怎么能齐心呢？凤姐道，如今不用说了，也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吧，倘或闹得上头有了什么说的，我和你们不依的。众人道，奶奶要怎么，他们敢抱怨吗？只是上头一人一个主意，我们实在难周到的。凤姐听了没法，只得央说道，好大娘们，明儿且帮我一天，等我把姑娘们闹明白了再说吧嘞。众人听命而去。凤姐一肚子的委屈，愈想愈气，直到天亮又得上去， 要把各处的人整理整理，又恐邢夫人生气，要和王夫人说，怎奈邢夫人挑唆。这些丫头们见邢夫人等不住着凤姐的威风，更加作践起她来。幸得平儿替凤姐排解，说是 二奶奶巴不得要好，只是老爷太太们吩咐了外头不许糜费，所以我们二奶奶不能应付到了。 说过几次才得安静些。虽说僧经道忏，上计挂账，络绎不绝，终是银钱吝啬，谁肯踊跃？不过草草了事。连日王妃诰命也来得不少，凤姐也不能上去照应，只好在底下张罗，叫了那个，走了这个，发一回急，殃及一会儿，胡弄过了一起，又打发一起。别说鸳鸯等看去不像样，连凤姐自己心里也过不去了。邢夫人虽说是种妇，站着卑妻为孝四个字，倒也都不理会。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，愚者更不必说了。独有李纨瞧出凤姐的苦处，也不敢替她说话，只自叹道： 俗话说的，牡丹虽好，全仗绿叶扶持。太太们不亏了凤丫头，那些人还帮着吗？若是三姑娘在家还好，如今只有她几个自己的人瞎张罗，面前背后的也抱怨说是一个钱摸不着，脸面也不能剩一点。老爷是一味的尽孝，庶务上头不大明白，这样的一件大事，不撒散几个钱就办得开了吗？可怜凤丫头闹了几年，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，只怕保不住脸了。于是抽空叫了他的人来吩咐道：你们别看着人家的样儿，也糟蹋起莲二奶奶来。别打量什么穿孝守灵就算了大事了，不过混过几天就是了。看见那些人张罗不开，便插个手也未为不可，这也是公事，大家都该出力的。 那些素服李纨的人都答应着： 大奶奶说的很是，我们也不敢那么着，只听见鸳鸯姐姐们的口话，好像怪莲二奶奶似的。 李纨道： 就是鸳鸯，我也告诉过她，我说莲二奶奶并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，只是银子钱都不在她手里，叫她巧媳妇还做得上没米的粥来吗？如今鸳鸯也知道了，所以他不怪他了，只是鸳鸯的样子竟是不像从前了，这也奇怪。那时候有老太太疼他，倒没有做过什么威服，如今老太太死了，没有了仗腰子的了，我看他倒有些气质不大好了。我先前替他愁，这回子幸喜大老爷不在家才躲过去了，不然他有什么法儿？ 说着，只见贾兰走进来说：妈妈睡吧，一天到晚人来客去的也乏了，歇歇吧。我这几天总没有摸摸书本，家爷爷叫我家里睡，我喜欢的很，要理一个一两本书才好，别等脱了孝都忘了。 李纨道：好孩子，看书呢自然是好的，家且歇歇吧，等老太太送了病再看吧。 贾兰道：妈妈要睡，我也就睡在被窝里头想想也罢了。 众人听了都夸道：好哥儿，怎么这点年纪得了空就想到书上，不像宝二爷娶了亲的人还是那么孩子气，这几日跟着老爷跪着，瞧他很不受用，巴不得老爷一动身就跑过来找二奶奶，不知叽叽咕咕的说些什么，甚至弄得二奶奶都不理他了。他又去找秦姑娘，秦姑娘也远避他，邢姑娘也不很同他说话，倒是咱们本家的什么喜姑娘嘞、四姑娘嘞，哥哥长哥哥短的和他亲密。我们看那宝二爷除了和奶奶姑娘们混混，只怕他心里也没有别的事，白过费了老太太的心，疼了他这么大，哪里及兰哥一粒儿呢？大奶奶，你将来是不愁的了。 李纨道： 就好，也还小，只怕他大了，咱们家还不知怎么样了呢。环哥儿，你们瞧着怎么样？ 众人道：“ 这一个更不像样了，两个眼睛倒像个活猴似的，东溜溜西看看。虽在那里嚎丧，见了奶奶姑娘们来了，他在笑幔子里头竟偷着眼儿瞧人呢。” 李纨道：“ 他的年纪其实也不小了，前日听见说还要给他说亲呢，如今又得等着了。哎，还有一件事，咱们家这些人我看来也是说不清的，且不必说闲话，后日送病各房的车辆是怎么样了？” 众人道：“ 莲二奶奶这几天闹得像失魂落魄的样了，也没见传出去。昨儿听见我的男人说，莲二爷派了钱二爷料理，说是咱们家的车也不够，赶车的也少，要到亲戚家去借呢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车也是借的吗？” 众人道：“ 奶奶说笑话了，车怎么借不得？只是那一日所有的亲戚都用车，只怕难借，想来还得雇呢。” 李纨道：“ 底下的人只得雇，上头白车也有雇的吗？” 众人道：“ 现在大太太东府里的大奶奶、小荣奶奶都没有车了，不顾哪里来的呢？” 李纨听了叹息道：“ 先前见有咱们家的太太奶奶们坐了雇的车来，咱们都笑话，如今轮到自己头上了，你明儿去告诉你的男人，我们的车马早早的预备好了，省得挤。” 众人答应了，出去不提。且说史湘云因他女婿病着，贾母死后只来的一次，屈指算是后日送病，不能不去。又见他女婿的病已成痨症，暂且不妨，只得作业前一日过来。想起贾母素日疼他，又想到自己命苦，刚配了一个才貌双全的男人，性情又好，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后，不过挨日子罢了，于是更加悲痛，直哭了半夜。鸳鸯等再三劝慰不止，宝玉瞅着也不胜悲伤，又不好上前去劝，见他淡妆素服，不敷脂粉，更比未出嫁的时候尤胜几分，转念又看宝琴等淡素装饰，自有一种天生风韵，独有宝钗浑身孝服，哪知道比寻常穿颜色时更有一番雅致，心里想到：所以千红万紫终让梅花为魁，殊不知并非为梅花开得早，竟是洁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。但只这时候若有林妹妹也是这样打扮，又不知怎样的风韵了。想到这里不觉得心酸起来，那泪珠便直滚滚的下来了，趁着贾母的事不妨放声大哭。众人正劝湘云不止，外间又添出一个哭的来，大家只道是想着贾母疼他的好处，所以伤悲。岂知他们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，这场大哭不禁满屋的人无不下泪。还是薛姨妈、李婶娘等劝住，明日是作业之期，更加热闹。凤姐这日竟支撑不住，也无方法，只得用尽心力，甚至咽喉染破敷咽过了半日。到了下半天，人客更多了，事情也更烦了，瞻前不能顾后，正在着急，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说：“ 二奶奶在这里呢，怪不得大太太说里头人多仗应不过来，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。” 凤姐听了这话，一口气撞上来，往下一咽，眼泪直流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嗓子里一甜，便喷出鲜红的血来，身子站不住，就蹲倒在地。幸亏平儿急忙过来扶住，只见凤姐的血吐个不住，未知性命如何，下回分解。